机会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。进阶沃尔沃，置换正当时。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，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。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。 望着你渐渐没入人海的背影，仿佛隔着天与地，爱已离去。我愿为你一起等到花开之后，伤心依旧。你的浪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，爱你依旧，让你我再爱一次。这天发誓，如果穿梭时空回到过去以后，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地重游。 Style, making one.